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人士和成员17号在南朝鲜驻英国文史馆前举行抗议游行，要求他们遣送其所集体引诱绑架的朝鲜公民。另外，澳大利亚朝鲜友好文化协会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分别在17号和19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反人道犯罪行为。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还写信给南朝鲜驻波兰文史馆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要求立即遣送朝鲜公民。